和神来之笔。可是呢，你不能否认周杰伦从小到大那么多年的古典音乐的钢琴基础。这首歌是周杰伦刚刚出道没有多久的作品，完全可以展现一个天才的创作人脑子里面的奇奇怪怪的想法。印第安老斑鸠。 沙漠之中怎么会有你住，挖出万飞过一只海鸥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，事实却没有有一条人回头的响尾蛇，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，在等待一只老人变刀子，为了吞噬这些路的骨头，秃鹰盘旋刺顶着腐肉，草原上了两只敌对野牛，在远方聚都，在一起的飞机的来由，弹着一次耳滚的老斑鸠。你老斑鸠对的毛不多，几点都没有可谁也能过，脑袋瓜有一点羞动，连我死了他比谁都难过。回去冷开口，心冷长发，休息跟着走，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包括像猫的狗。你老板就病得我不懂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把些歌，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板球啊。谁是幸运兽？不是当年的勇士，但也像个换我孤独。这故事告诉我，一年的角色还真想得成功。沙漠之中怎么会有你就化作万飞过一只海鸥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，是谁说没有有一条温柔的响尾蛇，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，在等待一只老人变刀子。回廊刻着这些路的骨头，先是顶着腐肉，草原上两只敌对野牛，在遇到尽头，在一起的带劲的来就，站着一只耳魂的老板猪。印第安老板猪对的毛不多，今天都没有个谁也能过，脑袋瓜有一点羞动，连死了的比谁都难过。印第安老板猪，休息一下，闲了不让怕，休息看着走，这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包括天马的狗。你老板狗平常话不多，出门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他先狗，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板球。你老板就有个毛不多，几天都没有和谁也能过，那带瓜啊了死了的比谁都难过。给你安排就有些人开口，先冷长发休息跟着走，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包括小猫。你老板就平常话不多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弄些狗，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，丸治最后说，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志明丽香，见到她替我问个好，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。

所谓的友情会如此不堪一击，只是占据每个人的心。我们要懂得去宽容，我们要懂得去原谅，不想骄傲的外衣让他们知道没关系。太多不如意像是大石头强压在心头，我们的肩膀莫名的重担一路想放弃，但是一放弃什么都没有。人生不就是这样，成功不会来，至少希望站在你身边。过去的辉煌暂时彻底忘掉吧，先不去想过去的美好，不要一哭而停下来，不要失败而停下来，上帝会牵着你的手，只要你勇敢往前走。躲在家里头晚饭都吃不完，当心爱的人不再敲门，把所有眼泪彻底让他哭出来，爱情的代价让你失落，但你会看得更清楚，而你会变得更明白，为爱付出的过程会让你坚强而伟大。遇到大问题朋友跑掉一大半，电话这么大都打不通，所谓的友情会如此不堪一击，只是占据每个人的心。我们要懂得去宽容，我们要懂得去原谅，脱下骄傲的外衣让他们知道没关系。 吹开阳光驱散所有阴霾，哦哦，生命之中会遇见你难预期的美丽，碰触你心跳的节拍，渐渐抹去无需对白，窗外的风景只为你存在， 等待。 总在旅途打开某个画面定格脑海、生命之中会遇见谁有怎样的回忆，陌生而熟悉的友爱藏在我的贴身口袋，这值得关怀放心的依赖。我带着一个承诺而来，感动在暖暖的澎湃，无论有多少距离多少时空的阻碍，谁早已安排，我愿意静静为你等待，也愿意陪你到未来，这一路梦的翅膀会不惧无数自由自在，我的承诺让你 我带着一个承诺而来， 感动在暖暖的澎湃，无论有多少距离少时空的阻碍，谁早已安排，我愿意静静为你等待，也愿意陪你到未来，这一路梦的翅膀会不惧无数自由自在，我的承诺让你精彩。 起了灰尘，回忆里已沉默，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，合上了过往梦境或成河流，你自然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，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，领走了我们，谁为情所困，谁为爱牺牲，谁比谁深刻，要是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，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，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，才了解了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，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，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，又带来了什么，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，飞了往事要是灼伤眼眸，那伤人的台词现在听来轻松，隐息了心思要是一笑而过，我此刻的样子见风仍然是风，生命吹过面前成了掌纹，挥霍了缘分，看透了景色，我懂得深刻，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，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，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。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好说，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志明丽香，见到她替我问个好，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。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，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，时光滔滔，上海滩永不再来。